守护健康的防线，你我共同铸造。 常态防疫有三宝，口罩要戴好，测温不可少，健康宝扫一扫。今天你常态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体育广播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。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接下来将要跟大家见面的是2018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，被业内誉为“大国工匠”的东北客车厂焊接技师孙大庆。 孙师傅您好啊。 你好。 您看我们中国正走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路上，那么作为参与了这一历程的一名大国工匠，您觉得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时候？ 有个事儿得先跟大家说一下啊。我理解啊，这个大国工匠并不是说我一个人，而是我们东北客车厂这个集体。无论是我这个技术工种，还是研发人员、管理人员，他们都是大国工匠。我最幸福的时刻，就是跟他们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工作，一起并肩战斗的时刻。